亲爱主，求你自己差遣你真理的圣灵来进到你的会所，进到你百姓的心里，特别来帮助那些在软弱低沉中间的弟兄姐妹，主啊，能够从今天你的话语里面听到安慰，听到激励的信息，奉主名求，阿们。诗人在祷告当中提到自己非常忧闷的时候，他说：“我的心啊，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常常会看到诗人在各种艰难的生存处境里面发出撕肝裂胆的一种呼求，神好像不理他了。然后他也很真诚地表达内心一种郁闷忧闷的心情。我不知道大家做跟随主的有没有人，你今天举个手，你跟随主到现在从来没有低沉软弱过，有没有？没有啊？啊，点头了哈，有的是拿眼镜，不是举手。你要是举手的话，一定是刚刚信主，很喜乐，因为还不知道，刚刚开始走这段凌晨，还不知道有软弱。你要是信主很久的举手，那么你就是圣徒，一直得胜，要么就是撒谎。所以跟随主的人，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都会有软弱、跌倒、灰心的时候。我们今天来思想门徒的软弱，不是思想那种坚硬的在那里刚硬的抵挡圣灵、抗拒圣灵那种不幸的态度。我们是思考那些重生悔改了，尝过天恩的滋味，知道主爱我，在生命中间被主关照的时候，我们真诚的认罪悔改，然后很认真学习主的道，甚至学习侍奉神。然后这样的一批人在跟随主的路上，会有一段时间会发现很软弱。这种软弱不只是身体上的，它也包括情感情绪上的，最主要的是灵性上的。这种软弱就体现在生命中间，好像神不在你边上了。大家还记得那个著名的例子，有一段时间路德很敬畏神，是一位非常敬虔的天主教的修士，非常敬畏神，而且路德服侍主很热心，他对神学也很有很深刻的见解，是一个神学家，是一个修士，是一个牧者。这样的一个人，有一段时间生命里面非常的软弱，非常的低沉，到一个地步，他的太太实在看不出在他身上神还在他边上。所以大家知道个著名的例子，有一天路德的妻子从楼上下来，一身黑的，全身黑服。路德很惊讶，问他：“亲爱的妻子，发生什么事情？谁死了？”你们听过这个例子哈？路德说：“路德的太太说，上帝死了。”哇！路德觉得怎么能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话？上帝死了。路德的太太就回答说：“我看啊，看你的生命的样子，现在啊，就像上帝已经死了。”因为路德在极其软弱当中。认识我们的软弱非常的重要。很多信徒弟兄姊妹不了解自己的软弱，所以当一些事情临到的时候，很惊讶我为什么会这么低沉。当然不好的习惯也是人性里面，就怪别人，怪环境，怪他人啊，都是别人不好，都是配偶不好等等，都是老板不好。但是软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跟随主我们还在肉身中间，我们虽然因信称义，地位上成为神的儿女了，但是我们肉身还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在这条成圣的路上，跟随主的路上，我们还会里面罪性还会常常辖制我们，牵引我们，让我们回到肉体里面生活，所以我们会难免会跌倒。但是这不应该是一个惯常的现象， 圣经上说基督徒还会偶尔为过犯所胜，偶尔的，不是常常，也不是一直是。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看了都会害怕，他说神儿女就不犯罪，从神生的就不犯罪。约翰一书三章九节里面告诉我们，你看的时候就会很惊讶，从神生的都不犯罪，为什么我还会在罪里面，还会软弱，还会跌倒？那个地方乃是指在神，从神生的人就不习惯，也不常常的犯罪，他不会一直的犯罪，他会偶然还会跌倒。我们今天从非常熟悉的彼得三次不认主的经验来思想，我们在软弱当中怎么认识自己，怎么更好的认识神，也怎么从软弱中间靠主，怎么站立起来，我们来思想这方面的功课。刚才读的经文在马太二十六章，在这里31-35节，还69-75节这两段经文，我们来看31-35节这地方，先来看看彼得跌倒的时候之前的情形。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纵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一声，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也都这样说。这地方是在耶稣跟门徒在橄榄山跟他们领完主餐以后，唱了诗出来之后，那个晚上给他讲这个预言。他告诉他说，众人要为他的缘故，就是耶稣要被逮捕，耶稣要被审判，耶稣要被钉死，这件事情为这个缘故要跌倒。跌倒的意思就是说，后面看有人逃跑了，有人不认他了等等，这些是跌倒。这里耶稣引用在撒迦利亚书13:7那里，那时候先知预言耶和华神要击打牧人，这击打牧人，耶稣就把这个牧人用在他自己的身上，神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所以讲到耶稣这位大牧人，他要被剪除为了人类的罪，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的羊就分散了。但是耶稣兼顾他们说，在复活以后，甚至告诉他要先到加利利去，也是要站来等他，在那里跟他们会合。但是彼得好像就听不太进去这些，他彼得集中在，我看听别人讲话的时候都会听到一两个字眼，这地方你觉得彼得盯在哪一个字眼上？你觉得彼得听耶稣讲这番话，他盯在哪一个字眼上？哪一个词？跌倒，而且是你们都要跌倒。所以彼得听不舒服，我怎么可能像我这种人怎么能跌倒啊？彼得33节，别人都会跌倒，可能我不会跌倒的，永远不会跌倒，而且跟就是死都跟你一起去的。哇，我觉得我如果有彼得这样的朋友哈，我真是一辈子都满足了。你知道鲁迅遇到瞿秋白的时候非常满足是吧，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世事当以同怀视之，有这么一个好朋友就够了。我要是耶稣的话，哇，两肋插刀的朋友，有彼得这样的一个朋友一辈子就够了。彼得果然是两肋插刀的，耶稣被抓的时候拿起刀来本人家的耳朵就削掉了，很勇敢的彼得。哎，彼得这种朋友难得。我不会跌倒，别人都跑了，别人都跌倒，我不会的，我还永远跟你，我死了都可以的，跟你一起死的。哇，听起来很感动啊，也跟他的个性，很冲动的个性也是很像的。彼得一点都不虚伪哦，他很真诚的这样说。千万不要把彼得当作一个虚伪的人，好像骗人哈。彼得很真诚，他真的后来刀拔出来真是拼命的。所以听完就很真诚的看见彼得这里面，他为了主他愿意死都可以了。你这样说我跌倒，好像耶稣讲的就是不够朋友啊，我跟你这么忠心，你这样说好像你要遇到事情我就逃掉了，这个不是我，别人可能是，但是我不是。这是彼得。但是我们看见彼得跌倒得很悲惨，我们再看到69节后面，我们一会儿一起来思想三个方面重要的信息。那时候耶稣后来被捕，后来在公会面前受审，中间 就在受审的时候，彼得在外院里面坐着。其实彼得还是相当的忠心啊，虽然耶稣被捉走了，被捉带走了，他还是跟着，一直跟着。其实这还是要冒险的，因为一旦是一伙的时候，也是要被抓起来的。这个大家要看到彼得这地方很勇敢啊，也很忠心，跟着他。但是考验越来越大，69节那里有一个使女就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这地方有一个人认出来了，彼得跟耶稣是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他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他说：“你这人是跟拿撒勒人是同伙的。”圣经在四福音书其他里面说，第二个人说话的时候是一个男的，这地方说是个女的。我不知道你们研经有没有这么认真哈？我以前看圣经哈，专门去找矛盾的。我在墓道的时候专门看到一个天使，耶稣复活显现的时候，一个天使还是两个天使？一个地方说一个，一个说两个。这地方说一个是男的说的，一个是女的说的。这圣经要是有矛盾的话，就不是神的道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看？但是实际情况是有一个女的说这个人是跟耶稣同伙的，另外一个人说的确他跟他同伙的。这个报道其实没有矛盾的。因为有几个人在那里，有一个人说是他是同伙的，另外一个人说的确他是一伙的，所以你看两个版本是可以放在一起的，不要把它当作矛盾。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这回说我不认得那个人。过了不多的时候，73节，路加福音里面说过了大概一个小时的时候，旁边站着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变出来了，露出来了。”这地方有证据了，你的口音跟他一伙的，跟耶稣的口音一样的。彼得这回是发毒誓了，发咒起誓说，发咒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愿神重重的击打我。大家不知道发誓哈，在犹太人中间发誓是很重很重的事情，愿神重重的击打我，那个就是一个非常重的事情。我们没有活在一神论的那种神治政体的这种社会里面。发誓是非常大的事情，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一些，你要三次不认我，就出去痛哭。这段非常熟悉的故事，我们来思想三个方面的信息。首先来看看彼得不认识他自己，所以第一个方面的信息，对于我们的软弱，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在软弱当中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刚才31到35节里面，我们看见彼得是非常真诚非常勇敢，但是彼得不认识他自己。如果你解读他里面有虚伪的话，这不是圣经的意思。他非常真诚非常勇敢，认真的这样说了，但是他不认识自己能够经历多大的试炼。很多时候我们不太了解我们自己。你看古希腊的时候，看到人最大的一个问题，在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们都在研究到底宇宙的本源是什么，是金木水火土，这个是本源，是归到一些元素上去。但是苏格拉底把古希腊的人智慧，雅典的智慧归到，他说你要认识你自己。所以他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不要去问那些宇宙的本源，那些单一的元素怎么规范，怎么决定宇宙，要看看你自己都不认识你自己。同样的也是，所以从古希腊开始，哲学就在思考人怎么认识他自己。但是这一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彼得是一个非常真诚，确实不知道自己怎么认识我们自己。我不知道大家用什么方法啊，我做过心理测验。我们几个弟兄，我们几个师兄弟在读大学的时候一起测，看看我们的心理年龄有多大。那时候我记得我的师弟是27岁，应该是他测出来是72岁，因为我记得很清楚，刚好倒过来。那我那个师弟测出来的时候，我们都同意这个测验非常准确，因为他平时就是非常老成，非常的我们看为智者一样，什么都是很周详。哇，我说你这个怎么跟老人家一样的，一测出来，哦，这个测验的题目很准确啊。我那时候测的还正常， 但是后来到了三一神学院要进，大家知道我测验的结果哈，我进三一神学院之前也要做心理测验，他测出来不是说测完那你是不是可以进神学院，他是给你一些忠告，你对自己要多认识一点。有没有兴趣？我测了结果，在这里十年以上的都知道了哈。如果你刚来的话，我会告诉你，你肯定有兴趣。做了测验，那个题目你都不知道，你也不能够操纵，你不知道他题目问的是什么意思，问的很琐碎的问题，遇到什么情况的什么反应。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神学生还做不做这个题目了，做吗？教授做吗？不做，不做了哈，那怜悯你了。那时候问一些很琐碎的事情，这些琐碎的事情都是在一些处境中间你会做什么反应。哇，我很认真的做了，很诚实的做了，做完以后，那个我记得那位姐妹看完以后，她就告诉我，她说：“弟兄，你很确定神呼召你做牧师吗？”我马上听懂她的意思了。她说：“你测出来的都是做分析、做研究的，好像做牧师的人需要跟人哈、哦，需要 people， 需要 people skill， people person， 你要成为一个跟人打交道的人。你测出来的很不幸，全是做研究分析。”他说你过去做什么？我说过去做数学。哦，他意思就是说，其实呢，可能研究数学还是对你最适合的。哇，听起来你知道吗？我已经放弃了，读完书已经把学位也丢掉了，然后要来这里读神学，到一测出来不认识我自己，满腔的热血在这里被泼了冷水。哇，这个走错地方了。当然，学校还是有恩典，是神学院嘛。他就说那就。他说不用担心，神学院里面很多这样的人。哇，这个安慰很大哈。神学院里面，他说三一神学院里面很多内向的，很多搞分析的，他说这是很多这样的人。哦，安慰很大，可以进来这个神学院。原来果然同学当中很多我这类人。人啊，要在一些处境中间才认识自己。你这样心理分析，他们都是设计的，跟他不容易，他不问你是个内向的人吗？你这时候还可以操纵，我是中间的可能。他就是问一些处境给你一回答，哎呀，你把自己暴露了，那测验题就在那个地方厉害了。彼得也是一样，我是永远不会跌倒的，死都可以的。他真的是以知道，他觉得自己非常勇敢。彼得也的确是这种个性的人，非常冲动。他有天生的领袖的魅力。他说我们打鱼去，大家都跟着他打鱼去了。哇，就是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就天然的领袖啊，他一说话就有人跟。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做牧师很久的说的话没人跟啊。有一天我看到一个领袖的定义的时候，我好难过。他说什么是领袖呢？领袖就是 by definition， 领袖就是 leadership is influence， 领袖就是影响力啊。如果有一天你在走的时候后面没有人跟着你，你在干什么？他说你在散步。哇，我经常做散步的事情。哎呀，这个还是个考验了，要直谈，再看看过两周以后我是不是在散步。如果后面都没有，一头一看，哟，就牧师你一家，或者长老在跟着哈，那我就两个人散步了。感谢主，第一周就有，除了我和长老以外，我们已经有收到三家委身的家庭，这个很难得哦。due day还没到的，24号才due day，已经有，看看我是不是在散步。有的时候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但是处境临到的时候，哇，他知道我是个这样的人。以前我很急躁，不知道，我一直认为我很温和的，因为在家里是老幺，没机会发急躁啊。但是后来遇到一些事情，我还是小，哇，怎么喂饭？怎么喂？就吃那么慢？我要上课了，啊，是我喂另外一个，我喂这个，就急了，快点了。哎呀，打嗝也都是咳不出来，要用力一点，我就吐了更麻烦。哎呀，我们家女儿是稍微用力一点，她就咯全部推出来吐出来。哎呀，我就很理解大家做新的爸爸妈妈哈，儿子特别好养，女儿特别的辛苦，然后才知道自己不耐烦急躁。哎呀，忧闷啊。彼得也是一样，神许可我们一些处境来暴露我们是个何等软弱的。千万不要很 surprise 很惊讶说啊，我怎么会是这种人、哦、我怎么会这么急躁，我怎么会嘴巴说骂人的话。千万不要惊讶了，惊讶是无知啊，惊讶是说明我们对自己不了解。但是真正要跟随主的人在困境中间发现 从认识自己的软弱开始。我们胜过软弱，从认识软弱开始。一位圣徒讲得很好，在中世纪的时候，这位大家都知道，这个Thomas Aquinas 非常非常精辟的一句话，他说：“承认我们的软弱是修复我们亏损的第一步。先承认我们有软弱的，不要惊讶遇到处境的时候，我居然是这样的一种人。”大家都听到这样的道理，那个瓶子晃晃晃的时候，震荡的时候，摇溅出来的是什么东西？里面就是什么东西的。所以当患难危机艰难临到的时候，我们里面出来的什么状况，弟兄姊妹千万要谦卑承认。你的配偶早就看见了，其实承认我是这么的软弱，我们配偶早就看见，我们的神更是知道，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但是一个谦卑的人愿意承认我是这么软弱，所以胜过软弱的第一步，先承认我们有软弱。来看第二步，第二步我们看第四十一节，这里虽然没写在经文中间，在二十六章第四十一节，大家知道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的祷告，耶稣三次的祷告。我们来看看门徒的状况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这个道，大家也是讲过，耶稣在那里非常的痛苦中间挣扎里面向天父求，如果苦杯能拿去就拿去，不能拿去的话我就顺服天父，这是一个顺服，伟大的顺服的祷告。我们看四十一节，二十六章四十一节马太福音，耶稣看见门徒三个都睡着了，耶稣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所以后来去看的时候，他们还是在沉睡。所以这些门徒在那里，他心里是很愿意跟主警醒的，很愿意，就像彼得很愿意赤胆忠心跟随主，但是心灵，他里面的心灵不是圣灵，里面的心灵却软弱了。所以多少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愿意在那里警醒，愿意来跟随主，愿意做讨主喜悦的事情，愿意按主的忍耐来爱配偶爱孩子，但是想是这样想，是做不出来。所以耶稣给我们的这地方的法宝是什么？警醒祷告。警醒祷告很重要，英文是 watch and pray， 要警惕，看看自己也看看周围，看看自己的软弱，也看看周围恶者也是各样的方式来攻击我们。警醒祷告是每一位信徒特别在软弱的时候，我们要在主面前，主啊你帮助我能够警醒。这个警醒不是说不睡觉，我小时候我的父母经常操练警醒祷告，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四五点就把我们叫起来一起祷告，你知道很小的时候祷告祷告四五点怎么警醒呢？一下就睡着了。但是那一代人都是这样操练，很早起来，就像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姊妹很早就起来祷告一样，精心祷告。越是软弱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不了解自己，精心祷告能够在与主单独相处里面，精心的时候人不容易打盹，精心的时候知道神的声音我们听得清楚，特别对我们的软弱精心祷告。我们再看彼得后面，后面彼得三次不认主以后，我们看见一个细节，二十六章后面从六十九到七十五后面一个细节。那时候他三次不认主以后，大家看第七十四节，七十四节后面历史记就叫了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那里特别还提到，这时候耶稣看他一眼，耶稣回头看他一眼的时候，他出去。他就想起耶稣说的话了。那时候耶稣被审讯完，很可能是在走的路上，彼得在那个门口，耶稣看他一眼，因为他刚刚说我不认识这个人，我真的不认识这个人，发誓。耶稣看他一眼的时候，他就想起耶稣说的话，然后就去痛哭。我们来看下一点，精心祷告的时候，我想刚才讲精心祷告的重要性，路德讲的这样的一句话，值得大家我们思想。当我们有神的纯正而清晰的话语时，我们便认为我们自己一切都好，我们就变得疏忽而浸握在错误的安全感里，我们就不再警醒，认为一切都会如此，我们不再警醒祷告，对付那随时要把道从我们心里夺走的魔鬼。 路德非常强调警醒祷告，特别他讲到魔鬼的攻击，在他生命里面常常会看到要警醒祷告。第三个方面，要看看我们怎么样从里面走出来的时候，要看看怎么回转被重新建立。我们要从软弱中间回转，这地方回转首先要认识我们自己，警醒祷告中间我们自己要看到自己的时候，去靠主去回转。那彼得回转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他想起耶稣所说的话，启示录第二章第五节那里也是，当那些起初的爱心被拿走的时候，约翰写信给教会说要回想你当初在哪里坠落的，回想。所以一个人软弱不可怕，可怕的是拒绝认识自己，拒绝警醒来到主面前，拒绝去回想。一个人拒绝回想的人就没救了。玛利亚是一个非常好的姐妹，在圣经里面她都是反复思想，不明白的事情放在心里反复的思想，反复思想主的话不会到抑郁的地步，反复思想自己的里面的自怜的事情，自可怜的事情，或者别人伤害的事情，那个苦毒会使你抑郁的，但是反复思想神的话不会。所以诗篇里面说反复思想神的话，那个人是有福气的人，有福的。回想，然后回想以后要重新被主建立，他出去痛哭非常宝贵。彼得被耶稣看一眼的时候，我跟大家问过，到天上我肯定要问耶稣，你用什么眼神看彼得让他能够出去痛哭。我也有某个眼神看了弟兄一眼，弟兄回头看别人，因为我眼睛歪的，别人没有，不但没有回去痛哭，还会去看别人去了。但是彼得这地方耶稣肯定不是用斥责的眼睛来看彼得，跟你说过了你要跌倒的，你看果然。你觉得耶稣会是这样的眼神吗？猜一猜。不会，耶稣的性情不是这样的。耶稣不是，如果是我们说跟你说了，你看你三四年果然跟你说了，不会。耶稣一定是个温柔怜悯的眼光看着彼得，彼得出去痛哭。所以这地方从跌倒中间，从软弱中间起来的几个步骤很重要。一个要认识到自己在困境，在一些软弱暴露的时候不要遮掩了，主啊我在你面前我的确是这样的一个人，求主自己来关照。或者你还不认识自己，那就主啊你帮助我看见是个怎样的人。如果你结婚的话就很快认识你自己，那就请配偶告诉你你是一个怎样的人。配偶不太客气的，因为配偶都希望你长进啊，所有的配偶都希望对方长进的，是吧？有没有人不希望对方长进呢？我们中间配偶有些姐妹特别好，你快去做门训，快去。我就很喜欢这样的姐妹，你让丈夫去做，去做门训，那说明希望你的配偶长进嘛，对吧？那弟兄也说你去啊，去姐妹会啊，去，也希望配偶长进嘛。耶稣用一种怜悯的眼光看着，一定是怜悯的眼光，彼得惭愧，彼得悔改。所以我们看见有几个步骤，看到五个方面的步骤，我们来思想怎么从软弱中间被主重建。第一步，在软弱中间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就是我们过去不认识我们自己，当软弱发生的时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一个自省的人会在软弱中间看见原来我的本相是这样。如果有勇气，你在发火，你在低沉，在软弱的时候你发现你自己是个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有福了。知耻近乎勇，知道自己羞耻的人是种勇敢，他有勇气来让主被主雕刻，被主塑造，这是勇敢的行为。遮掩自己的，用一些光环来遮掩自己的人其实是没有胆量面对自己，这是懦夫，真正的懦夫。所以教会群体里面非常鼓励，也是神所喜悦的，在教会中间你觉得一个群体够安全的时候，你愿意分享你的软弱，然后特别是被主对付的，那样的时候你的分享会建造到其他的弟兄姐妹。那些从来给人感觉都是圣人的人，其实那种人可能是最缺乏安全感的人。有一天在慕道班里面有个姐妹跟告诉我们说，牧师你们家是在我看来是 Holy Family，是圣洁的家庭。我们听了，我跟师母都笑起来了，同时笑起来了。 啊，我说姐妹你不认识我们了，或者我们伪装太好了，我们不是圣人，我们很多软弱的，有些人在我们中间已经，你要靠近我一点就知道我软弱很大了。但是我们不隐瞒这些，牧羊里面的人如果把很多自己的弱点全藏起来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你不认识传道人，也不知道为如何为传道人祷告，传道人自己也是追灰尘东西，他也不能够释怀的来讲道。知道你们的传道人，知道你们的同工组长，你们的教师，你了解他的软弱的时候，不是去看清他去论断他，而是怜悯，用主人怜悯为他祷告。我们也是一样，我们首先第一步要重新在困境中间，在软弱暴露的时候认识，我居然是个这样的人，主啊感谢你让我知道。有的时候师母会提醒我的软弱，你知道第一反应都是跟你们都是一样的，可能你们比我好，我第一反应就是不舒服，听不进去。师母的眼睛很犀利的，她眼睛长得大不只是肉眼已经长得大，她里面看东西很穿透力的。所以有一次讲到完，他就在如果他说今天有几句话你是不是圣灵感动了，哇，这么大一句话，有几句话你在讲到的时候是不是圣灵感动了，就是我说哪几句话，他一说我说啊，那一定不是恩膏啊。所以不舒服是正常的，但是下一步不能够停留在不舒服里面，要去好好想想，哦，我可能就是这样的人。就像我非常马虎，好听说大条，其实是很马虎的，结果我感谢神，神派来许多同工在我周围，非常细，细到让我受不了的地步。师母说：“你看，你就是要学的这个。”我就说：“哦，这话听着不舒服。”果然，神就帮助我。现在我某些地方如果学细了，感谢神了。如果我的办公室变得干净一点了，你也感谢神了。以前我是以乱作为自豪的，我说数学家的办公室没有一个干净的。其实不知道这个麻烦，不知道自己的问题。我知道在教会服事里面，没有人都欣赏你很乱的样子，没有人都欣赏你很大条的样子。这些都是要一起处境中间来学习。被人指点的时候，被人批评的时候不舒服，但是要去听。神借着你的配偶，借着同工，借着周围，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的软弱。第二方面，有的时候你承认别人很客气，你的配偶可能也客气不说，配偶多半不客气，但同工很客气，不说你的软弱，但是你要去回想，靠主关照，到主面前。一个自省的人，连儒家曾子都说一天要三次三省吾身，我们一天也三次到主面前，主啊，你看我有哪些地方我不了解我自己，我背后不长眼睛，我背后长得什么样子，请你帮助我知道，反省回想软弱的原因。驻马田是一位神很重要的仆人，他写一本书叫 Spiritual Depression 灵性低潮。在那本书里面，他分析了五个方面的原因是让我们进入灵性的低潮。他说要回想这些原因，他提到第一个是个性的原因，有些人个性非常的就是与人隔绝，不跟人来往，那种人容易进入灵性的低潮。第二个方面是身体的疲乏啊，我今天早上听到有些姐妹昨天晚上加班到一点，今天下午还要加班，还要出差，哇，灵性这种身体疲乏。以利亚也是在加密山上跟那个巴利的先知敌斗，那个都是很大的一个透支以后，人也会进入低潮，这些都是很难免的。如果是侍奉非常非常的忙碌，然后进入某种低潮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另外一种是反作用或者反高潮 anticlimax， 当你有很伟大的侍奉，哇，你在那带茶经很受欢迎，哦，你今天讲道也被人称赞，然后你在那里布道，很多人信主，你回家以后，哦，就起不来了。那反高潮。第四是魔鬼的攻击，魔鬼是趁机吞吃攻击我们。你侍奉，你带人信主，哇，你看到学生信主，你很高兴，哎，他攻击你，或者你要去职坛了，魔鬼也会攻击你，这些都可能是原因。第四方面，第五，他说最后是终极的原因是不信，不相信神会掌管这万有，自己要掌控，对神没有真正的信心。周马田说这是五个原因，他分析进入灵性的低潮。在软弱中间重新认识神，比如说有人认为神是一位圣诞老公公，我信了神他万事大吉什么都平安， 但是对神可能了解不深刻，神也是一位圣洁的神，对罪也要管教的。如果你认识到整全了神的性情，很可能因为神的管教你欢喜了，哦，原来管教是我跟他的性情有份呢、啊，我是他的儿女，神管教原来是爱我的表现。但是如果你不了解这一点，就觉得哎呦，这个神好像我以为信神，这个去教会里做个礼拜奉献参加服事、哦、什么都保护我孩子都乖巧，不是这样子的，那块对神了解不清楚。大家还记得我师母有见证过，在一些地方他说他过去认识的神是威严公义的，就像他爸爸一样的，非常威严非常公义的，但是他还不知道神也是怜悯慈爱的。如果师母不更深的认识神，他就会变成像穆斯林一样的，那穆斯林的阿拉神是你看不出他慈怜的。所以对神整全性情的了解，在我们软弱中间很可能我们不够认识。有些弟兄姊妹读神学，在周围帮助我们对神更深的认识，我们自己没有读神学，也更深在话语里面读圣经，就可以认识神，借着圣灵的帮助进入神的话语，就可以整全的认识这位神。周马天还提到说，有低潮的原因是对福音整全的认识不够，以为信了神以后，哦，圣灵内住，我重生悔改了，成为新造的人了。新造的人怎么这么多麻烦呢？他不知道肉体里面的软弱等等，福音后面还要帮助你得胜，这些不知道。所以后来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反映出来，哎，怎么会，怎么我还是这个样子？很可能这是一个软弱，我们原来对福音整全的福音不够了解。所以重新认识神，重新认识神。平时的读经、祷告、小组查经、听到主日学，都是来帮助我们累积对神更深的认识，不只是在书本上，而是在带我们讲道或者查经，或者是教导主日学的弟兄姐妹，他们希望这些道也是他们穿透他们的生命，然后他们讲出来的时候不是照本宣科，那是经历过他们的生命的，然后他告诉我们他认识的神一定也是不整全的，但是可能帮补我们对神认识的某些欠缺。所以软弱中间我们可能要对神会重新认识，软弱中间要回转。刚才讲过，彼得是回想起耶稣说的话以后，啊，主已经说过了，回想我从哪里坠落了，启示录讲的，世人都知道哪里跌倒就哪里爬起来，不要隐瞒我在这个事情上有软弱，我跟弟兄相处，跟姐妹相处，我这地方可能有个性的问题，我跟老板跟同事相处，可能我这地方不能够被人指点，不能被人批评，这些可能哪里软弱，我就在哪里回想我这地方对付过，求主帮助我。这样的人一点点雕刻，就跟雕刻塑像一样，一点点雕刻雕刻，他有勇气去面对的时候去回想，他就会长进，然后就靠主重新建立跟神的关系。软弱的人经常会抱怨神啊，你不管我了，神啊，我这么爱你，这么服侍你，怎么会这么大难处也会临到我身上？神啊，我在你教会里付出这么多，奉献这么多，做事情这么多，怎么会我的孩子也不能够上像样的大学？主啊，我这么服侍你，怎么会得这种重病？这些问题很多圣徒都问过了。连司布真，伟大的司布真牧师，他终身得抑郁病，他还每周供应英国人的需要。他的太太前不久，师母读过灵修告诉我，他太太有一天自己，你想想一个终身得抑郁的丈夫，他的师母是怎么样处境。他说有一天，有一段时间师父跟师母非常的低沉软弱，但是有一天他在那里读经的时候，他发现那种咔咔咔声音，他仔细听不是雀鸟的声音，雀鸟在外面叫，他没有觉得雀鸟很那个，是一种咔咔声，觉得很美的声音，很好听。后来仔细看，不是外面雀鸟的声音，却是原来烧火的时候树枝烧断的声音。哇，它里面产生一种非常温柔非常美好的感觉，去了解树枝怎么啪啪的声音，非常在那一刻听起来非常的甜美。后来神给他意念，因为他非常的低沉软弱，几乎自己像一个折断的人一样，但是那些树枝烧断的时候发出来的声音，原来那一刻在司布真师母的耳里是这么，心里是这么的甜美。他才看见神原来许可一些像火一样烧炼炼尽它，折断它，但是发出来的声音却是悦耳，像雀鸟一样的声音。 所以这样一看，这样的是圣徒经历过极深的低潮、软弱、黑暗，好像一个贪婪、一个黑洞，看不到头的时候，但是神却用温柔的一些处境来帮助他看见神仍然爱他。这些是盼望我们跟随主的人，我想我跟你讲，不是对空气说话，是你跟随主，你就会经历有软弱、有低沉。但是我们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稣，他复活升天，如今坐在父的那里。我们来看一段经文，那就结束，在希伯来书第四章14-16节。我们一起来看你的圣经，没在 PowerPoint 上，在看圣经。希伯来书第四章14-16节，如果你翻到了，我们就一起读。希伯来书第四章14-16节，一起来。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主啊，曾经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主啊，你体恤过我们的软弱，你曾经凡事受了试探，也跟我们一样，只是你没有犯罪，并且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如今你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大祭司仍然体恤我们的软弱，为我们代求。主啊，你帮助我们因着认识主，你自己这样的理解我们，主啊，你整凡事都体恤过我们的软弱，因此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向主你自己求怜悯，也求主你能够蒙，让我们能够蒙恩惠，能够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特别为弟兄姊妹在各样的软弱处境当中，身心灵疲乏，主啊灵性低潮的弟兄姐妹，主你特别来施恩怜悯，主啊帮助我们能够在软弱中间能够知道自己的本体里面的败坏和软弱，主啊愿意来到主面前警醒呼求，主啊你也施出施恩的怜悯的手，让我们可以靠着你，主啊你引导我们走过。谢谢主成为我们最忠心的朋友，主啊我们凡事可以来到你面前向你祈求，奉耶稣名求，阿们。 感谢神，借着他的话语给我们带来安慰和鼓励。